啊！政府啲行政暴力系咪装暴啊？我而家问你一个问题，你冇答我，点解一个民望咁低嘅局长，你委任佢做政务司司长，公然与长全香港市民为敌？你解俾我听，你冇答我。 曾经系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政治伦理是一门社会科学嚟噶，你唔识可以帮你上堂啊！我讲亚里士多德，讲柏拉图，讲孔夫子，讲孟子，孟子啊，两千几年前点讲啊？民诸一夫就也，未闻是君也，识唔识解啊？最冇政治伦理就系你，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啲选民叫我问乜，系咪啊？咁然後咧，佢亦都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有個五歲嘅小朋友問佢房屋問題。嗱，我就好多選民俾壓力我嘅，我係民選語言，佢就叫我問佢一個問題，講咗好耐嘅啦，就係問佢幾時死啊？ 基層捍衞基層利益嘅所謂左派嘅議員咧，呢有幾多個？係咪喺個扶貧小組裏邊梗係多啦？你點會聽得入佢哋嘅説話啫？所以你由頭至尾，第一就係認屎認屁，政府做咗幾多嘢？ 玉敏耳谈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课金？ 宏源海外物业中心呈现英国多房式 HMO 计划，年3年租约，高达7厘回报，投资英国物业市场，仲等？快啲打电话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 在英国租楼好像很复杂咁，唔怕，宏源移民帮到你，帮你稳定楼，睇埋楼，唔使你四围走，快啲打嚟宏源英国租楼专线62214438了解下啦！ 一年容易又中秋啊！咁啊，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清嫂上嚟，啊，好耐冇见你喎。 系啊，又星期比较忙啊。 唔系，靓咗啊，人又靓咗啊， 肥咗。 系啊，嗱，咁啊，今日咧就有好嘢介绍俾大家啦。咁啊，大家台面睇到咧就开始一个新品牌，就叫私房清。 嗯。 咁咪阿清嫂，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 系啦，咁我哋个私房清嘅月饼咧，我哋全部都系香港工厂、香港制造。咁我哋嘅老師傅都係50几年嘅師傅嚟，咁，我哋而家只力係做傳統嘅四粒鐘嘅月餅啦，冬蓉啦，五仁啦，同埋嗰個冬蓉月餅，咁有啲而家呢啲咁嘅叫做迷你裝啦，咁有個好出名嘅陳皮紅豆同埋奶黃魚，有個陳皮冬蓉，咁呢啲都係少糖噶啦，就冇出邊啲咁甜。 啊，最緊要而家食月餅啊，食任何嘢咧要食得健康啦。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好讚賞阿清嫂啊。咁大家知道近年咧就整啲月餅咧就越嚟越啊，即係富麗堂皇啊！哇，嗰啲咁嘅包裝咧又貴到唔清楚。咁食就唔係食個月餅，係食個包裝。咁但係清嫂咧反璞歸清，反璞歸真啊，全部一個簡單簡潔嘅設計。咁啊，冇浪費啦，就最緊要係啲嘢好食啫嘛，係咪啊？所以呢樣嘢首先要讚揚阿清嫂先啦。咁啊嗱，咁啊入邊有幾多款俾我哋揀啊？ 有呢度有一扎噶啦嚇。有五仁嘅系列咧，有雙黃、單黃同埋阿順五仁。但係呢個要特別要話俾人聽，因為我個會計計錯咗數，所以呢個特別優惠嘅係。 我點解唔炒咗個會計佢？ 冇辦法啦，開始咗。下一年我哋改過啦，今年就當一街坊出。 唔係因為實在太多太平啦，因為 差唔多 係咪蝕住做啊？ 咁都冇辦法啦，出咗街嘅嘢就要做啦，係嘛？咁有嗰啲連用系列啦，單網雙網，其實我哋最好嘅係接 order 做嘢。咁你可以訂四網又得，三網又得，嚇你同我 order 就得㗎啦。我哋可以照住你嘅意思去做嘅。 哦，有得訂 嘅。有嘅 嚇。咁係咪嗰個即係費用另計定點啊？ 係㗎，你加咗蛋啊，加一粒啊，咁我哋加多10蚊啦，都唔。 唔過不為過，你講到咁腼腆，其實加10蚊，梗係哇，真係益咗你啦，真係咁嗱，我啊奮身推薦啦，因為我中意食蛋黃噶嘛，我中意食呢個單黃雙黃都唔夠，我要四黃 嘅。好，咁四黃到時台長你打俾我，我就幫你哋。同埋嗰個東家榕魚咧，就係特別推介嘅，因為係 我哋呢個東家油咧係我哋台山特別好出名嘅，做咗幾廿年嘅，所以我專登喺我哋台山嗰度用咗我哋老字號嘅東家油做嘅，咁唔係好甜嘅，好爽嘅，好似水果咁嘅味道嘅。 嗯，好，咁我啊講到明啦，我啊同阿青嫂就非常之熟嘅，所以我啊奮身推薦啦。可能唔止啦，即係要試下，咁但係唔喺佢面前試，我喺後邊試。咁啊，奮身推薦咧，所有嘅聽眾咧，即係如果我聽開呢個節目或者點，即係聽我評價節目咧，都希望你哋訂購啊。咁啊，訂購嗰個渠道咧就好多個唔同嘅平台嘅，咁當然有呢個宏源啦，亦都有私房清係嘛。咁我自己都即係搏盡面力啦。咁啊，如果有聽眾想買呢啲月餅嘅話咧，咁可以都經我嗰邊買啦。咁我都係揾翻清楚嘅人。 多謝曬大家。 係，多謝曬。咁我哋下次再見，好，拜拜。 多謝。 好啦，又係我哋阿 Jo 住揾掌櫃呢度首記啊。咁啊，呢集我哋繼續青邁啊，青來啊， 青來 係繼續青來之旅啊。係啦。 嗱好啦，咁啊上一集我哋講緊大同中學啦。嗱，我又要即係有啲嘢要講清楚嘅。嗱，點解佢中文學校咁，佢哋係咪唔使讀泰文咧？又唔係嘅，佢哋正常嘅讀書時間咧，八點到四點咧，都係讀緊泰文嘅，即係泰國政府會喺佢哋啲村嗰度咧，起一啲泰國嘅學校，佢哋要讀泰文嘅。 OK， 咁你要 be 一呢個 out of 呢個上泰文時間咧，你就學中文，所以佢哋學中文咧係會去到五點啊，去上到七八點嘅。都好辛苦噶，所以中泰兩文佢都要識嘅話都好辛苦嘅。嗱，呢個係講而家啫，早期仲大鑊添，因為早期個交通冇咁發達啦，唔係話間間學校都有咁齊全嘅學校， 係 有啲係連朝頭早喺八點前上中文，六點鐘開始上堂。哇！咁嗰啲學生翻山越嶺， 四點幾、三點幾起身噶咯喎。 四點零鐘咯，即係行個零鐘頭翻學，跟住咧就上兩個鐘頭，跟住上泰文，跟住放學之後咧就上中文，跟住咧就八點鐘咧又再行個零鐘頭行翻屋企。 哇！太辛苦啦，真係。 咁啊，後來當然係有啲重疊啦，譬如話泰文都有嘅，咁你中文學嚟做乜春文啊？係咪？即係你主要學中文算啦，係咪？即係你啲咩物理健康嗰啲嘢， 數學啊， 就唔需要再重複啦。咁所以咧就漸漸地咧就變咗，佢哋而家就只係上夜晚嗰部分，日頭就唔使上。咁呢個咧就係成個泰北嗰個轉變啊！即係我必須要講清楚先，唔係啊嗰啲裏邊我淨係上中文，好似唔使上泰文咁喎，唔係嘅。好啦，咁我哋離開呢個滿星碟咧，咁我哋去呢個青來府最高嘅一座山。個山咧就叫做柏擋山，1600多米高啊！即係嗰個呢個柏擋村啊，喺個柏擋山裏邊。 柏擋村佢其實都已經係去到邊境噶咯喎，都係嘛？ 直情係邊境啦， 已經係邊境 啦， 係嘛？ 諗住係邊境。好啦，咁咧呢個地方點嚟嘅咧？當時三軍同五軍咧有一個聯合部隊，咁就太因為嗰度。太近呢個邊，頭先我講緊係遼國邊境啊嘛。 係啊，遼即係佢 有 咗 遼共啊、苗共啊，經常騷擾泰國境。咁所以咧，就當時就話：喂，又喺我哋孤軍咯，喂，你幫我手。 國民黨第四軍、第五軍。 所以國民黨殘軍嚇、啊，喂，你幫我手。 孤軍、啊、 就去搞掂佢。咁所以咧，我哋又派一隊人上去咧。呢個主要就係姓段嘅在雲南姓段都是大姓嚟嘅， 好多嘅係雲南姓段嘅好多嘅。 段姓段係大姓嚟，咁啊好啦，咁啊去到嗰度咧就就同呢個苗共同遼共咧就展開搏鬥，咁啊結果梗係孤軍贏啦。如果我講到而家就唔使講咁多嘢啦， 因為佢畢竟係一個即係正統嘅軍人， 咁所以咧佢哋就喺柏擋山裏邊就建村啊，就留咗喺度，即係泰國政府嗱，我劃呢個地俾你，你哋自己喺呢度自己喺度生活啦，咁泰國皇帝嚇，即係蒲彌蒲就封咗笪地俾佢哋。當然呢個封梗係有意義啦。你同我守住個邊境啊嘛，大佬。 守住個遼國嘅邊境。 你同我守住邊境啊？ 你同啲塊地有咩所謂啫？ 唉，咁咁多地，好啦，咁啊，我哋九幾年嗰時咧，有個叫温暖之家，嗱，我哋睇睇温暖之家嗰、那個外形先。嗱，呢個温暖之家咧，唔細張啊，係温暖之家。嗱，呢個温暖之家咧，嗱，你見到係石屎建築嚟嘅。咁喺九幾年嘅時候咧，成個拍檔咧，唯一石屎堅固的地方可以遮風擋雨咧，就係、是、呢個地方叫温暖之家。 但係佢唔係一個學校嚟嘅喎。 兩用咧，都係一個學校。 即係收留一啲。 收留一啲即係孤軍嘅後裔。 亦都係即係冇。 無依無靠。 無依無靠嘅。 咁啊，到而家嚟講，咁嗰啲孤軍嘅後裔都已經大曬啦，即係咁啊，收留啲少數民族。 係啦。 即係無依無靠啲窮困家庭啦， 即係又可以翻學，有地方住。 係啦，咁啊咩阿卡族啊、苗族啊、 苗族 啊、長頸族冇嘅苗族啊、 苗族 啊，咁呢啲少數民族啲子弟又喺度，咁啊有得食，有得住，有得讀書， 都算靚喎嚇，你 算靚㗎， 因為好窮㗎嘛，我哋嗰啲地方 就咁即係食。而家嚟講就多咗啲石，即係石屎屋啦。喺九幾年咧，一座係唯一有石屎嘅地方。咁啊，邊個俾錢嘅咧？嗱，又唔係泰國政府俾，又唔係中華民國政府俾， 肯定唔係泰國政府噶啦。 係一個叫做錢秋華嘅女士，喺台灣做古董生意嘅。 嗯。 咁呢個錢秋華啦，佢喺成個泰北咧有三間温暖之家。一間就喺第一集嗰時候我講啊，叫滿堂呢個地方。 嗯。 第二間我唔記得喺邊度啦，就總之有三間。咁啊，咁多年三十五年啊，到今年為止35年，使咗差唔多成億落去。 泰幣定係咩？ 台幣即差唔多啦。 哦。 台幣咁。 台幣成億。 都幾千萬啦，都幾千萬。 幾千萬喎、 啊。都成二千幾萬啦。啊，咁啊。咁啊，即係照顧呢啲小朋友。咁我都喺度住過一晚嘅，因為嗰時我哋泰北咧，一日就住一啲茅屋。咁啊，拍檔當地嘅人就話：，喂，唔好住茅屋啦，即係我哋即係叫啲小朋友喐一喐，你哋住我哋小朋友宿舍啦。 係。 咁啊，咁我哋住一晚嘅嚇。咁啊，都 OK 嘅，住嗰度就。咁所以咧，錢秋華女士咧。都係好偉大，因為我去台灣嗰時咧，都去古董店都拜候過佢嘅。 哦，即係都唔簡單喎。 唔簡單， 即係咁樣。 啊，佢到今時今日仲有俾錢㗎嚇，即係譬如温暖之家或者一個培英中學咧，佢就即係計喺拍檔咧，佢都俾咗唔少錢出嚟嘅。 嚇！ 好啦，咁啊，去到拍檔咧就應該咁講啦，佢。嘅地方咧就你話係咪好多好多地方遊覽咧？又唔算多，咁但係咧，花一兩日時間咧都 OK 嘅。譬如佢有嗱，佢而家就有啲旅館啦，真正嘅旅館啦，你唔係好似以前我哋去到唔知抌咗邊個地方。 拍檔而家有旅館咩？即係有酒店。 有酒店㗎啦。即係啲崩格龍式嗰啲啦。 哦，我知啦，即係好細型啦。 好細型，都 OK 嘅，我住過都冇問題嘅。咁有啲就另外就培英中學個校長自己都開咗間旅館，咁嗰啲都唔係崩格龍嚟添，係一啲都算係一個平房嘅一啲 類似外國嗰啲 motel 啦，汽車酒店咁樣，平房，咁取埋去一間房咁樣。 出面有個大草坪，咁跟住咧就四圍圍住一啲屋咁樣，都靚嘅，都算係企理嘅。 咁而家去應該還原好多啦。 好多，因為點解個地方又起咁多咩招待香港啦？死得啦！咁原來一個地方咧就係啲泰國人中意嚟避暑啊。 哦，係啊，嗰度涼爽嘅嗰度。 即係你就算話我哋去就通常係十二月咁啊，梗係凍啦，係咪？咁如果你平時譬如市區有30多度啊，咁上到有啲人都10多度或者20度到，一個非常之避暑勝地啦。咁我哋嗱我呢個地方咧，就除咗有酒店，即係啲旅館啦，咁有啲咩睇咧？你凌晨4:00-5:00就起身， 睇日出， 睇日出，因為佢望過去呢個遼嗰邊咧，就太陽就喺遼個嗰邊升起，話靚到 有冇相睇先？ 有相有相睇嘅，有相睇睇雲海先，我哋睇睇雲海。 攞幅相睇下先啦，如果你講到話靚到咁樣，喂，真係似樣喎。 嗱，知唔知啊？ 係啊，似樣喎，即係。好阿里山睇呢個雲海嘅差， 好睇過阿里山，因為阿里山太多樹木嗰啲嘢遮住啊。 嗯， 呢個係你用平視望過去咧，係冇嘢阻住你嘅。 就係你見到嗱，佢已經見到雲海啦。 對面咧就係遼國啦。嗱，呢啲雲海啲雲係點嚟嘅咧？因為你高過雲啦。 嗯， 佢下邊咧就係湄公河，嗰啲水氣蒸上嚟， 所以佢就變咗好犀利啦。 如果有少少風。再加上太陽啱啱出，嗰啲雲海度翻動，仲正。 哇！講到真係， 哇！真係好靚啊！ 啲攝影友直情流曬口水。 流曬口水。 啲攝影友最中意影呢啲噶啦。 我哋十二月去啦，十二應該八九號咁啦。 嗯。 凌晨大概係四五點鐘起身啦，係兩度。 咁兩度要著翻件羽絨喎，老細。 都直情圍曬成一年。成個大雪人咁啦， 唔係咧，有冇日出睇啊？日出 日都睇唔到，日出睇唔到， 睇唔到，影唔到日出，唔正嗰不過呢個雲海都相當之 靚嘅，啊， 相當靚。 另外仲有一幅嘅，另外仲有一幅 嘅。呢個雲海都相當唔錯 嘅。有相嘅，不過我唔知抌咗去邊度，我所以冇抄到。 哦，呢個都係日出嘅咯。 係呢日出嚟嘅。 哦，做曬羽絨喎，真係。係 啊。 即係你唔講，肯定唔知你係泰國啊，大佬。泰國只會見到短褲拖鞋同埋背心嘅啫嘛。 咁但係太陽一出咧，就大概有十度到啦。 咁都 十度都好舒 服。咁都好舒服啦，係啊係啊。 咁你有啲温暖嘅陽光射落嚟啊，咁 OK 啦。咁好啦，咁你去到柏黨嘅山，即係而家我哋呢個叫算最高啦，望過去遼國嗰度。咁就喺下邊泊到個車咧。如果你要硬上呢個山咧，都算係吃力嘅。咁但系咧，你可以租匹馬， 咦？個人喎， 租匹馬，咁啊有條友同你牽住匹馬咧， 啊， 就大概200匹、300匹咁上下。 抵啦，幾廿蚊。 咁我哋睇下有幅相咧，就某人咧就騎住只馬 喺呢度。咦？呢個某人仲攞住支旗嘅喎，呢個某人啊。 啊，你話係咪幾個？幾怪啦？ 怪啦，呢個怪啦。 兜咗幾個圈喺度。 啊，咁啊。佢嗰個騎上去幾耐到啊？ 騎上去十分八分鐘嘅啫。咁佢俾你喺上面兜圈嘅，即係唔係話淨係騎完上之後跟住你落嚟嘅。咁你可以喺上面嗰啲地方嗰度兜個圈啊，一啲矮嘅山啊，咁你喺度兜圈都 OK 嘅。咁即係都算抵玩嘅。我就冇騎啊， 大佬。 我就冇騎啊，咁但係睇到都要玩到開心啦，玩到。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地方咧，就即係睇日出啊，騎下馬。咁都 OK 嘅。 不過如果咁，你一定住喺度一晚先得。如果唔係你 係啊，你一定住一晚，你唔住一晚，你享受唔到呢啲生活噶嘛。 冇錯。 好啦，咁啊，頭先我講柏黨同呢個遼國咧，只係一河之隔，一個湄公河啦。咁但係咧，其實個邊界咧，其實喺我哋企個位置咧，咁因為我問當地啲人，我話對面就遼國，佢話唔係啊。如果講國界嘅話咧，佢係咧草地呢邊咧。就是泰國， 即是你企喺嗰個位就已經係 草地外邊咧，仲有成兩三尺咧，係啲石仔地咧，嗰度就係遼國啦。 即係其實有好多地方都係咁嘅，因為老實講咧，唔可能所有嘅黐住嘅地方都有人企崗啊。 好啦，嗱，咁仲有一個仲好笑嘅，咁咧佢嗰度咧，因為個山啊嘛，咁咧喺嗰度有條石罅咧，就係。即係好鬼石罅嘅，即係大概一個人通過啫，斜斜地咁。咁佢有度爛，揾嚿爛鬼木咁搭住咧，就呢邊咧叫做 Thailand Gate， 嗰邊咧你睇落去就寫住 Lao Gate， 即係叫做邊界嘅咯喎。 係啦，咁即係啲人兩邊出入咧，就靠呢個 gate 咧行嚟行去。 講係一個閘口，其實就唔係一個閘，一個窿嚟。 冇人手嘅， 即係個窿嚟嘅啫嘛。 咁咧，我哋有位團員咧就即係急得滯 啊， 就一。因為我頭先講斜噶嘛，佢一腳踩落就線 Q 咗過就嚟過啦。 係咪而家？ 即係我一嘢線咗佢。 總之一個唔覺意線咗佢嚟過， 好快啫。 不過冇人理你嘅呢條。 咁啊，嗱咁呢個地方咧叫做石林啊，即係嗰度好多啲 怪石嶙峋嗰啲石啦，咁啊，即係都影相都 OK 嘅，好多嘢睇嘅，啊，即係如果你中意影相，又可以影日出啊，影啲石啊，影啲雲海啊，咁啊，咁就另外有一個叫104高地，嗰，那個就最係一個最拍檔最高嘅一個地方啦。如果講山嚟講，嗱，呢個地方啊，呢，這個叫104高地。 呢，這個即係話佢拍檔嗰個山最高， 最高點， 最高點， 最高點， 1600米。 你睇我著嗰件衫都咁鬼厚啦，大佬啊！即係嗰啲頸巾已經係 太陽都已經出咗嚟㗎啦喎， 除曬啦。咁而家呢度12度咯，12、13度到啦。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如果你去到太北嘅拍檔咧，呢，這個享受我估你可能一生裏邊咧都冇乜試過嘅，即係真係好舒，第一好舒服， 嗯。 我九幾年嗰時咧，仲冇咁多屋啊，人比較少。 同埋你見到天都好藍嘅，睇到真係。 咁咧，我哋瞓喺啲呢度啲石，嗰啲石嘅上邊啊，仰望天空，哇！屌你個星星多到啊，成個天空都係星嚟嘅。 你嗰個石係咪即係喺老窩啊，大佬？ 唔係，直頭喺翻泰國呢邊， 我知 道，即係石林呢邊好多啲比較平坦啲，好似。好像台咁樣嘅，咁，你攤喺度就望住個天咧，就好 Q 多星。咁然後你話喂，屌傳説話咁，每一粒流星可以許一個願啊嘛。咁，你就許曬啲願都 天光啦， 大 Q 把流星俾你睇。 喂，佢呢，這個嗱呢個如果咁你照你咁講，仲靚過新西蘭睇星星嘅真係。 真係靚， 我覺得佢靚過新西蘭。 佢高啊，同埋冇光害。 冇。真係冇啦，人都冇啦嗰度。 人都唔多嘛，咁你上到上面更加連燈都冇啦，咁你望咗天，四五點鐘凌晨你望咗天望啊，好威靚啊， 正 係嘛？所以咧，即係去到呢個地方咧，就啊必須要去行下啦。 啲農友一定係最中意呢 個。係啦，咁啊，我哋講翻一間叫培英中學啦。嗱，培英中學咧就係，是，我哋睇睇下一張係咪培英中學？ 呢期我哋搞教育嘅先。 內容仲係我自己嘅。培英中学有个大门口嘅， 系咪呢个啊？ 系啦，啊呢个培英中学个门口，咁你睇到咧都系啲泥路嚟嘅。咁我睇翻，再睇多张咧就培英中学嗰个所谓操场啊，嗰只黄泥地嘅操场。 呢间系中学嚟噶嘛？ 中学嚟噶啦。 哦。 啊，咁但系即系佢，我去嗰时一八年一九年咯。 2018年。 嗯， 即系差唔多十零年前啦。 十咩年啫？几年前啫嘛，屌！ 哦，一八系我08 系咯。咁佢起紧另外一栋校舍 啊， 但系得个廊就未起好晒嘅。 哇！咁佢得一座 building 嘅啫，得一座 嘅 啫。 系啊，咁隔篱仲起紧嘅，咁但系冇钱，所以起咗个廊就里边啲馅仲未起好。 啊， 咁啊嗰度我哋真系帮唔到手啦，系咪？因为嗰啲系讲紧值几多百万噶啦。咁我就見到嗰個泥地，咁大概有3/4度咧，就係水泥地就泊咗啲車度，咁其他啲就係凹凸不平一啲黃泥地， 即係冇鋪曬係嘛？ 咁我就問個校長，我話如果由頭先我哋見到嗰幅相個門口一路鋪到入呢個操場，如果鋪曬水泥，要幾多錢咧？咁佢大概40万匹，即係為咗港幣大概10万匹 到 啦。 十萬蚊港紙。 啊，咁啊，咁10万蚊，咁我諗啊，我哋可以諗辦法佢啦。咁啊，結果都係諗唔掂，因為疫情嘅問題。本來我揾到即係啲有辦法嘅老友去探訪，咁啊，結果就因為疫情咧探訪唔到，咁所以咧就。件事咧就到丟到而家， 都快 我都唔敢覆佢啊！ 唔怕啦，好快啦，好快啦！ 佢寄曬所有成個藍圖尺寸面積俾我， 幾多錢噶嘛？ 唉，咁我但係我唔敢覆佢，大佬我都揾唔到呢筆錢。 冇事冇事，自己得噶啦。 所以咧即係等佢開翻關，我再諗啦。咁呢個地方，咁所以咧個培英中學咧，都係算喺拍檔裏邊嚟講都都造福咗好多子弟嘅。好啦，下一章我哋睇咩咧？ 喂，其實而家中國人喺嗰個即係山區裏邊，仲有幾多度啊？都有幾萬人會咁講就， 都話成十幾萬咯。 十幾萬，而家都十幾萬啦，係嘛？ 好啦，嗱，而家見到一幅咧，叫感謝咩天南之友啊！嗱，呢個點嚟嘅咧？呢個咁就係喺一 2017年，應該七年咧。 呢個係一個石碑嚟嘅咯喎。 咁我哋探訪嘅時候咧，呢個一個紀念碑嚟嘅。 啊 咁啊，探訪嘅時候咧，咁原來咧，即係佢哋每一年咧，三二九咧，青年節咧就會喺嗰度，即係每個村咧就輪流舉辦青年節嗰啲運動會。 嗯。 咁佢話啊，佢話謝生，佢話咧誒，我哋爭個羽毛球場啊。 哦， 咁我話個羽毛球場即係要幾多錢？ 幾多錢先？ 咁佢話咧，25,000港幣，即係幾錢啊？ 哦，咁啊唔係好多錢啫。 十萬匹 左右啦，係啦。 咁我話：，咦，要等我嚟 啊！ 我諗掂佢， 所以就立咗個感謝碑俾你。 咁我翻到嚟咧。就唔止，就籌到成50,000多添。 哇！ 咁咪起咗兩個， 唉，兩個。 問我出咗話，喂，不如咁啦，起個足球場啦。如果你即係你個按比例啫嘛，係嘛？ 足球場都唔止啦，足球場可能貴啲。 差唔多啦，咁你5×5=20，成20,000噶啦嘛。咁你起個即係你兩， 不過足球場就鋪草皮啫，嚇。 石地啦，屌仲草咩 Q 地啫？咁佢話咧，唔係唔想起足球場。而係冇咁平嘅地，你揾個足球場咁 Q 大個平地先得㗎，大佬。佢唔係我唔想啊，佢我起唔到， 係平唔到，平唔到。 所以咧就起咗一個叫綜合球場，咁我可以打羽毛球同埋藤球啊。原來泰國咧好興藤球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攞住個藤籃咁樣拋㗎嘛，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咧一個綜合兩用嘅球場咧就起咗啦，啊咁啊。咁我哋有 即係由我哋香港嘅有心人 係啦，咁我有剩嘅錢就俾咗大同中學，就改善老師嘅宿舍嘅一啲 基金先 設施， 籌住先。 咁所以咧就即係呢筆錢雖然唔多啊，咁但係都算係做咗啲嘢啦， 積少成多啫，呢啲冇問題嘅。 呢啲我又唔使動用到法力無邊啦， 法力喺適當嘅時候， 呢啲揾啲老友，大家東湊西拼。咁啊，都揾到啲啦，係嘛？咁所以，我哋下一張講咩先？ 好多圖片喎，呢個。 下一張咧就係講呢個係 呢個一個艇嚟喎，呢個。 嗱，呢個唔係艇嚟嘅，呢個係一個入口。嗱，呢個咧就係三軍嘅一支部隊啊，就係當年戍守呢個柏黨山嘅部隊嘅一個紀念館嚟嘅。 哦。 咁你？咁你十級而上到咧，就有啲屋仔咧就展覽佢哋即係當年嗰啲英勇奮鬥事蹟啦。 你側邊企咗兩個人仔喎，呢個軍人嚟喎， 嗰兩個假人嚟嘅。 或者即係形式上好似一個兵咁樣企喺度。 咁即係話，喂，當年我哋即係用血淚生命去捍衞呢個 泰國 邊境，先換嚟我哋今日能夠喺呢個柏黨山裏面能夠即係。住喺度， 系啦，安居樂業啦。 咁我哋下一張就應該係其中一個展覽室嘅一啲，係啦。唔係，下一張嗱呢個啦。咁呢一張嗱呢啲有啲相啊， 指揮官 係啊， 住宿 嗯， 哦，哇，啲好簡陋嘅， 簡陋呀， 咁得個啲木凳啊，咁就算噶咯喎。 哇，你仲想點啊，大佬係咪？好啦，咁我哋下一張。下一張又講咩先？ 你今日帶好多相上嚟。 好多相。嗱呢一張咧，啊呢一張我哋叫一個叫茶房村。 呢個唔係大同中學嚟嘅喎， 呢個唔係啦。茶房村嘅一間中學。 咦？呢個起幾靚喎？呢間都起得靚喎。 哇！呢間就最有錢啦，大佬。 哦，係咯，我就覺得真係好睇好靚啊！呢間。 因為呢間咧，佢係能夠同泰國政府合作。 啊！ 泰國有啲學生咧，就送嚟讀中文。咁又佢又搞啲暑期嘅短期訓練班，咁有啲泰國嘅華僑，有錢嘅華僑就送嚟呢度咧 讀中文， 就係啦讀中文一個暑假，即係佢哋暑假頭先你講啦，4到6月啊嘛，咁啊送嚟呢度就學中文，咁啊收費梗係又特別貴少少啦，係咪？因為喂我又俾宿舍你住，又要管你三餐，又要俾你讀書，咁所以咧， 所以咪揾到錢咯呢度。 佢係。經營有道嘅呢個姓顏嘅啊，呢個校長姓顏嘅，咁亦都係呢個茶房村嘅村長。 其實而家即係泰國人咧讀中文咧 都開始漸漸多。 係，因為多多大陸嘅商人同埋台商去投資啊嘛。 台商啦，台商呢幾年投資好。 咁佢哋都需要有啲即係中泰兩民都識嘅人，最好就呢啲㗎啦嘛嚇。好啦，下一張，下一張咧就應該係。下一張這個就是茶房村一個活動中心， 好大喎、啊、喂！ 點解你見到咁多國旗呢？就啱個村長就娶新抱， 全部都 用咗呢一個禮堂咧，就做宴賓啊！即 係呢個擺呢、這個、可以擺到六七十圍都冇問題，嚇好、啊、大喎、啊、呢、這個 掛滿曬國旗啊，又誇張嘅好啦，我哋下一張。下一張咧，應該係我零幾年去嗰時咧，就係、是、住嗰啲係啦，嗱住呢啲，呢啲都叫旅館啦，又係崩格羅咁啦，好似啊都 OK 嘅。夜晚望落去咧，真係好有呢、這個聖誕氣氛，因為佢係三角形啊嘛。 哦，我以為我側邊啲樹嗰度 有啲燈射出嚟咁樣，好似啲聖誕聖誕燈飾咁樣，咁 OK 嘅嚇，即係去到茶房村咧，亦都可以喺呢度住。咁啊，因為佢近住 應該唔係好貴啲啊， 唔貴嘅，近住啲茶園，即係隔離嘅大概行幾分鐘咧，係一個大嘅茶園嚟嘅。 以前會唔會啲茶園係以前就係左右種緊粟花嘅？ 唔係， 就唔關事啦。 呢度冇種粟花嘅。 嗯， 好啦，我哋再下一張，有冇咩？嗱，應該差唔多啦。我哋講到都應該 呢個咪就係 嗱呢個咧。嗱、这、呢個唔係，嗱、这、呢個咧就通常回程咧就一定經呢個地方嘅，呢個地方叫熱水塘， 哦，即係温泉， 係啦， 係温泉啊， 係啦， 係啊， 咁佢由條河咧到啲井，即係你見到封曬啲井咧，啊，咁就係啲温泉嚟嘅， 泉眼嗰度有個泉眼， 係啊，咁你 泰國都有温泉嘅， 你抌啲雞蛋啊、温春蛋啊、嗰啲咩粟米啊、啲撒下佢咧， 温泉蛋咯， 咁咧嗱熱水塘咧。都算是難民村其中一部分嚟喎， 係咩？ 係， 即係佢呢個位唔係泰國政府咯， 唔係嗱，呢個就好近青萊啦，又好近青萊啦，即係通常回程走嘅時候咧，一定經呢個地方熱水塘， 咁啊浸下蛋食下啦， 咁啊去到熱下啦，咁去到嗰度天氣都開始應該熱㗎啦，因為都十幾廿度㗎啦嘛，咁你再喺呢啲温泉嗰度行下，咁啊真係滿身大汗㗎啦，咁啊好啦，咁啊成個泰北嘅旅程咧，就基本上就係講咗，但係咧就其實都好簡陋啫嚇。 其實泰北到而家都係比較窮啲啊。 部分咧嗱，有啲村當然仲好窮啦，因為好偏遠。頭先即係我第一集都講 嘅。因為你喺山區其實都係窮嘅。 由東去西。可能要坐成日幾兩日嘅車，咁你點頂啊？係嘛？ 即係同我嗰陣時去泰南咧，因為佢泰南冇乜山區噶嘛，佢全部都沿海。 泰南咪布吉咯， 佢全部都海啊，所以變咗佢冇乜山咧，所以變咗即係明顯嗰啲村民係冇咁窮嘅。 唔係，所以就我就話咧，即係我同即係泰北嗰邊啲人建議我，喂，其實咧啲旅遊景點咧係應該點嚟嘅咧？是製造神話，製造故事，或者本身有故事，我哋將個故事講得更加豐富。 唔係好似呢個咁嘅温泉，你都可以搞噶嘛？ 係啊，咁你譬如我第一集講喂，徵召嗰700多人去打呢個巧牙山，喂邊度係點兵台啊，大佬係嘛？當時個將軍點樣同你哋訓話？喂，你製造一啲古仔喺度，係 啊， 跟人哋喂呢個都係參觀點嚟噶嘛，係嘛？頭先譬如嗰、那個拍檔嗰個部隊嗰個展覽館，你可以更加豐富裏面啲嘢。咁你比其他嘅人嚟參觀嘅時候，或者遊覽嘅時候，多啲古仔俾佢哋聽下。喂，好多地方都係，屌喂呢嚿石啊，有咩龜石嗰、那個石、啊、老虎石。 最明顯嘅嗱，其實咧我喺泰國咧有個仁朗嘅地方叫仁朗啊，佢又係離緬甸好近嘅。不過南部嗰邊就係温泉，嗱佢就做得好啦。 係咯。 點解咧？佢起得好靚，好日式咁樣嘅，俾你浸腳啊，同埋啲酒店咧又有啲温泉俾你浸。嗰邊其實都熱㗎，都熱㗎。反而呢度我覺得佢夜晚冇咁熱添。 冇熱冇熱。 係啊，所以呢個浸温泉仲正啲，我覺得。 所以即係我就話應該即係去諗一啲 古仔啊，即係你唔好搞到離曬譜啦，係嘛？即係有一啲古仔你可以即係將佢放大啲，然後講到個神話啲。 除咗古仔，我覺得都要建設啦。 咁然後你每個村都有一啲咁嘅特色，咁人哋去到呢個村參觀嘅時候，都有啲古仔帶翻翻嚟啊嘛。譬如你頭先講呢個滿星碟啊，昆沙嘅。咪你可以擺好多好豐富嘢落去㗎嘛？ 整啲昆山嘅冚章埋下啦，整個係嘛？整個庵叔花咁樣嚟， 即係類似呢啲啦，係嘛？即係你可以而家興講呢個 Q 版，整啲 Q 版㗎啦。 係咯 ，Q 版昆山。 咁所以即係你去對呢啲地方有個俾人哋有個旅遊感覺， 係啊，所以 唔好講嗰啲歷史嗰啲嘢啦，即係歷史係。是你旅遊的其中一個項目嚟嘅啫，啊咁你深入呢啲地方，喂你其實都好神奇喎！你嚟到泰國地方，你用國語可以滿山走，大家都聽得明嘅。 我都覺得佢係可能係嗰個成本嘅問題。一老實講咧，喺山裏邊去 係，即係佢哋都可能要個籌措啲經費啦，係嘛？咁你喂咁我揾個整個啲嘢，我揾人看住㗎，咁我人工點嚟咧？我可唔可以？ 你成日開條路都貴啲啦。 係咁，所以即係當然佢有佢哋嘅難處咁，但係即係我都俾個 idea 佢哋啦。即係你要搞旅遊話咧，譬如你拍檔山咁多人會嚟睇日出，咁都係你要 注意。呢個係特色嚟㗎啦，係咪先？ 咁你咪可以做一啲喂，當年點樣打仗啊，諸如此類嗰啲嘢。 雲海啊，淨係吸引啲龍友都夠好啦。嗰度 真係好正。係 啊， 睇呢個日出真係好正，冇得頂。 你諗下，我哋使。成萬蚊機票走去新西蘭，都係睇個星空， 係 係咪啊？咁你呢度喂平好多喎，我諗都好靚嘅。 唔係好靚，因為你望落去冇嘢阻住你，咪最高嘅你啦。咁你望上個天都咪。 所以呢啲咪嚟講咪，如果係發掘到你呢啲人，咪中意去嗰度。 係好啦，咁啊， 今日先到差唔多啦嚇。 差唔多啦 ，OK， 多謝各位。 好，下一集見，拜拜。 宏源海外物业中心呈现英国多房式 HMO 计划，年三年租约高达七厘回报，投资英国物业市场仲等？快啲打电话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 好啦，嗱，喂，我哋你好似入咗批呢个泰国好经典嘅一批番简喎。 系啊，因为点解咧？嗱，我哋咧就有啲泰国朋友介绍，佢话咧泰国而家好 hit 呢只黄金番简。 嗯。 就個名叫黃金，係咪有黃金係有 的？真係黃金嘅， 真係黃金嘅。即係黃金，原來佢都有啲即係礦物成分咧，佢就對皮膚原來係有好處嘅。咁我而家我哋咧攞翻嚟咧，就可以咁講，就廠家直銷價。 直銷 係啦，就50蚊一嚿啫。 嗯，即係啦。 係啦。 泰國咧就要賣到240匹一嚿， 比香 即係維差唔多60蚊一嚿港幣。 比香港要貴啲嘅，因為佢零售價啊嘛。咁我哋淨喺廠度攞出嚟。即係呢個一個老友咁，佢話：喂，我哋個廠咧就做呢只嘢咁樣，問我有冇興趣？ 嗯、 我也有啦，帶俾我哋啲聽眾係咪先嚇？咁、啊、但係佢仲有一個禮盒裝嘅，一盒就6嚿。 係 咁啊就 280蚊， 280蚊， 280蚊嚇。咁啊，即係呢個抗氧啊，就去皺紋啊等等啦。 係啦，呢一類啦，即係其實大部分問題其實而家好多香港人都會用沖番簡、特別你有時你如果皮膚敏感嘅朋友咧。佢去睇醫生嗰時候，即係嗰啲生嗰啲叫做咩？ 有粒粒嗰啲。 粒嗰啲咧，醫生同佢講：喂，你唔好用沐浴露啦，你都係用番簡啦。 係。 因為啲番簡咧，佢就會即係冇刺激性冇咁大。 同埋呢個黃金簡係冇呢個化學成分嘅。 冇嘅。 全天然。 全部天然，同埋咧佢係手工做。 係。 啊，手工做，當然你又唔可以同嗰啲機器做嗰啲去比啦嚇，因為佢 價錢都唔同啦。 係。咁但係佢。即係矜貴嘅地方就係話做一啲其實矜唔矜貴唔緊要，只要有實用、 有效 係啦嚇。咁大家有興趣嘅可以俾電話我哋 係嚇啦。 咁啊數量就唔多，暫時第一批唔多。 嗯， 咁大家有興趣可以 好啦 俾我哋。OK， 係咁。